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出来。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10月25号在立法院答询时强调，死刑定谳就该执行，点名桃园市逆子翁仁贤2016年除夕夜纵火烧家，父母亲人6人命丧火海，以及同一年台北市男子王景玉随即在内湖区当街杀死了3岁女童小灯泡，都是罪恶，天地不容。不过事隔将近2周，法务部仍然没有动静。部长蔡新祥今天强调，执行没有一定时间表。蔡新祥说，死刑确定案件一向采取非常审慎态度审核，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必须就每个案子审酌有没有再审、非常上诉、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总统特赦各种情况。每个案子内容不同，所花时间也不一样，而且不是只有法务部决定，其他机关各有各的职权，没有一定进度，也没有一定时间表，不会特定哪个案子加快或者是变慢，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立法院会今天3读通过法律辅助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案，其中总收入以及总支出都编列15亿2145万4千元。会中另通过4项决议，包括了扶助律师应得酬金合理化、劳动事件法明年上路之后的通盘评估，以及原住民主动放弃法服律师陪同侦讯的比例居高不下，高达87%以上，请法服基金会检讨原因，积极严厉政策宣导，还有具体改善方法，2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视察淡水区海沙屋东来大厦拆除进度时宣布，新北市还有许多海沙屋源于明年3月22号落日的新北防灾自治条例，将以新北市政府处理防灾型建筑加速改善要点，让新北市防灾奖励一次到位的政策延续执行3年，全力加速危险房屋重建。东来大厦2012年鉴定为高氯离子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后续构造损坏越来越严重，去年评估具立即危险，建议拆除重建，今年9月开始拆除，预计明年2月拆除完毕。宜兰县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昨天完成所有构件切割，最快今天就会全航道开放，接着重建。至于如何惩处，台湾港务公司代理董事长黄玉玲指出，看到惩处名单只有现任员工，已经要求重拟，最快1周后报交通部。断桥之后，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荣下台，由交通部政务次长黄玉玲带领董事长。黄玉玲指出，他已经看过公司内部提出来的初步惩处名单，他不满意只有现任员工，认为应该要溯及从县府点交南方澳跨港大桥年份，也就是2012年时任航港局还有台湾港务公司的员工，所以退回要求重拟。至于新桥设计标，确定由台湾世熙工程顾问公司得标，并且委托公路总局派遣苏花改工程团队建造，2012年10月1号之前必须重新启用。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7点，来到11644点，成交金额15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26点，涨幅1.87%，232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点，213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29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2点，99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6点，277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3250点。东北风影响，今天下午过后，境外空气污染物逐渐影响西半部地区。截至下午一点，美浓已经亮出了红色警示灯号，另外还有10个测站亮起了橘灯，包括了麦寮、台西、凤山、大寮、林园、仁武、复兴、小港、屏东、潮州。东北风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大台北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林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林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10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林，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周思杰，傻傻的花。第四名王星辰 Hide and Seek。 第三名戴爱玲，给亲爱的你。第二名张震岳，酒鬼。第一名萧煌奇，天亮就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佳佳。 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只怪自己错过。飞碟那么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ou and me 就在这里，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女神回归，今天的你 有什么回归？我们昨天不就在这？ 我很久没看到你了吗？哦。今天的你有睡过头吗？今天你有赖床吗？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依旧呢会有青春之歌的时间，让大家点播哦。 当心情大瞌睡，蜷缩在窗台一角，孤独夜口开放门，也手又捏着，而你是否已准备好顺服生活的猫？ 你爱上了他尾巴会柔软肚皮，也得接受他高冷脾气，同仇神秘，这就好似你 沦陷于谁眉眼风景，也得忍受他执拗无趣，还不解风情。 恋爱本该是惬意又恰好的浪漫，就像与他躺在安稳的傍晚，可生活也总有些些不耐烦， 比如下半夜见你涂鸦地板，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 若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照顾好，又凭什么叫嚣要被谁知道天荒地老。毛绒巾虚柔软之余，也得接受他傲娇嫌弃一汪小雨，这就好似你钟情于谁不曾经意的亲昵，也得忍受他邋遢随意与奇怪的逻辑。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就像台阶碰雪后他的惊喜，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满地行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喵。 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可是我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 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难避行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再听他叫声。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房东的猫跟沈以诚，这首歌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 Then maybe you'd see the signs. The Lord knows that this world is cruel, and I ain't the Lord, no, I'm just a fool. Learning loving somebody don't make them love you. Must I always be waiting, waiting on you? Must I always. chance. Wouldn't have been worse, I would never have you. Oh, baby, you've been through this before, but it's my first time, so please ignore the next few lines, cause they're directed at you. I can't always be waiting, waiting on you, yeah. No, I can't always be playing, playing your fool. Playing your cards, but it's not my scene. Want this block to twist, I'm having building it up, but you're shooting me down. But I'm already down. Just wait a minute. Just sit and wait it. Just wait a minute. Just sit and wait it. If I was in your position, I'd put down on ammunition, I'd wonder why it had taken me so long. Cause Lord knows that I'm not shooting. But if I was, I wouldn't be so cruel. Cause waiting on love ain't so easy to do. Must I always be waiting, waiting on you? Must I 丢一下这个试试看水温、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 02-3-63-995。 02-3-63-995是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 唱唱歌。 哦，对耶，以前会有打电话进来唱歌的哎。 你有那个齿力在下午高歌一曲吗？ 放弃来不及。 精致有美丽的身姿，兴奋以至于发抖，不寻常的濒临崩溃，掉落的是口水还是眼泪，轻飘在你的脸庞，像偷窃未来的气味，只剩下碎片天空崩塌枕头，怪些我并不爱你，我的晚间 唱什么情歌，弹什么心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我是逢甲财税学系系主任吴朝谦，我们系是国内大学中少数设有财税的科系，拥有优良的师资跟设备，也为公部门与私部门培育租税规划的人才，欢迎对财税、会计与经济有兴趣的同学加入逢甲财税系的大家庭。 我是一组黄义如， 我告你到底，我告你到底，绝不忘记。 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错觉。 下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哪一位君王南京转，不问唐三郎，花心传九曲书传八名王，来身边就知道。 苏珊说：“有苏珊要来跟我们说说吗？” 嘿，苏珊，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清风说》这首歌曲。 清风说什么？ 清风说是我的新歌《太空人》专辑当中的失忆症，不是河谷镇。哦，怎么了？ 河谷镇。 哦，河谷镇是一部美剧。 哦。我还以为是何守正。 又来拯救我们了。0223639955 ，Hello， 你好。 波马哥，大哥你好。 嗨，你是谁啊？ 还是老张。 哎呦，好久不见啊，老张。 对，好久都喝光了。 喝光了。 好久都喝光了， 是不是？ 怎么样？今天不要江一军了吧？哎呀，怎么样？ 哇，幽默。 华人女单，哎呀， 幽默幽默，哈、嗯，高端幽默。 我可以唱歌吗？ 哎呦，来，请。 可以哦。嗯。哇塞，免费的 KTV。 嗯。 那我唱一个刚刚那个苏珊说可以 吗？哦，可以啊。 好，我要准备了啊。 嗯。哎呦哎。 还有音乐。 自备音效。 啊，那个音效放远一点，放远一点。再远一点，太大声了。 好。 哎，老张，你是想唱整首歌是不是？ 没有没有，唱精彩的就可以了。但在那命运月台前面，台上车春天开始落叶，转眼间花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朋友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像我动摇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 哎、欸，老张，你很有感情哎、欸！ 老张，你真棒！ 是唱歌就要有感情啊！ 对啊，有时候是你想得到，但你不一定有把你的感情唱出来嘛。 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抒发感情。 嗯。 常常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好 啊！不用了，不用了， 感谢您， 谢 谢， 拜 拜， 拜 拜。哎，等一下。这两个主持人失礼耶、 哦、什么 人家又开始要侃侃人唱的时候、 不是吧，一段够了吧，一段它是完整的一段， 这是刚那个画面 完整的一段， 录音的画面很想让大家看到。谁来澄清 之前呢，前一年一年半的时候，不是很流行那个一人 KTV 包厢吗？ 是。 现在在经过的时候，就会想说，哇，当初如果真的有投资，丢了这一大笔钱，现在不就 不晓得回本了吗？ 放在那边。哎呀，各位各位啊，这种风头上的投资还是要小心一点啊。现在在股市当中，有很多很多人原本就算连不看股票的，也开始都会问说：“哎、欸， 洪天磊哪里用？ 你知道那一只股票吗？你有买那档股票吗？”的那个时候， 都来不及了， 就要对那档股票小心一点喽。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 我是 Ashley， 然后我是你们很忠实的粉丝。 你好 ，Ashley。 嗨。 哎，我必须要讲一下，因为一开始只是本身就在 radio 上面还蛮喜欢你们，然后有一天是欧马哥到我们家的餐厅来吃饭，然后我就开始看有发动态，他就很兴奋，然后有一次终于要来，那我们临时出差没碰到，然后最近才发现你们有那个在 podcast 上面，就是等于不用听，这样讲好像有点失礼，就是非得不用听也可以听得到你们。 哦，等等，你中间那个讲话好快， 我听不到、欸， 有一些没有 get 到。 你说什么？ 好，我慢慢来，因为我担心占用到大家时间。你也知道，刚要给人家要唱 KTV 的时间，你知道？ 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好，我是说，我一开始很喜欢听你们家。 哦，这边我有听到，我听到啊、嗯。 好，那现在就是有一次是马克有到我们家的餐厅来吃饭。 你们家的餐厅哪一家、啊？ 对啊，就是在那个餐厅。然后第二次，对， 小天使，小天使， 对、嗯。然后我就想说，第二次想要去，然后我又临时出差。嗯。然后之后就在最近在 podcast 无意听到你们不好意思，无意听到你们，哎，原来有在上面，哎，我现在在飞机上面讲，好像有点失礼， 也不会吧？ 就觉得好啦，就是没有在限定的时间上面，哈，就觉得哎，也可以 follow 到你们，然后也就是不用固定的时候都可以，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追。 哦，好的， 对呀、啊。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常常听到你们在上面有说什么之前你们录的节目什么青春点点的那些很长的，嗯，有一些历史的话可以麻烦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历史的话， 对啊，就好比说历史像你们之前做了很久啊，像那个节目它到底是之前做了多久，因为我们是临时开始听，我们都不太清楚。 你说讲解青春点点是， 你说如果你想要追到第一集的时候是不是？ 对，哪里追、 啊？第一集很难呢、欸。 第一集有点难度哦。第一集 有点难， 而且你是说周末的第一集吗？ 周末第一集，2004年10月10号，有点难、哦。 我跟欧马克还不熟的那个时候吗？哦、 嗯，那个时候就不太熟，是不是？ 对他戴橘色毛毛做第一集，我根本不太清楚他是谁、 嗯。然后就突然就开始做节目，以前都这么草率，是不是？ 也不是草率， 应该说我们一直都这么草率吧。 哦。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那个时候是电台上面的节目吗？ 是啊，是啊，是啊。 青春点点都是电台节目、 啊，都是啊，都是啊。 然后之后就变到，因为我一开始先听玛丽是在他好像是跟艾丽在一起吧。嗯。那个时候、嗯，那时候还蛮多年前的，然后就突然就发现，哎，你们两个是在最近各方面有意思，然后才听到你们的组合，也都非常蛮喜欢你们，就是给大家带来了疯狂无比的欢乐。 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人在飞碟的进化史这样吗？ 对，然后之后现在发现原来就是另外一个感觉，好像尺度比较开，好像 我们你说我们现在比较开吗？ 不是，他说在 podcast， 他说马克信箱尺度比较开， 马克信箱，对、哦、对，好像就觉得哦，以前都没有跟到，好啦，现在永远不会太晚，然后只是想要跟你们说你们都很好，然后一直在加油这样子。 谢谢你， 谢谢你 Ashley， 谢谢你们，好啊，那我先下线喽， 拜拜， 拜拜， 拜拜。 Ashley 服务的那一家餐厅 Katia 发现了，然后才去吃了第一次以后 Katia 又纳入爱店。嗯，对啊， 是吃早午餐这样吗？ 哦，不是，哎，它其实很像酒吧。嗯，然后那一天一进去以后 Katia 第一眼看到是宋云画坐在那儿。 哦，我想起来了，然后 他说宋云画 戴 着 帽子， 贝雷帽， 很好看， 勾起了他在日本要疯狂的购买贝雷帽的魂，很可怕，人就是这样，很容易被影响。好，那家店就是国际品牌吧，啊，反正装潢很西式，很洋派，有很漂亮的酒桶，所以就是很像 bar 的感觉。可是早上早午餐会换一个菜单，结束。02-2363-9955，还有人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吗？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爱太容易，不爱太难。23岁痊愈女生许丽杰，第二波主打痊愈。 若关心声问候的话语。 在许丽杰的声音里回忆青春，然后在歌里疼爱自己。 从爱你到生命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从想你 世界或许不会改变，但自己可以更好。23岁大女孩唱自己的歌，这时代最需要的声音，全域女声许丽杰。2019华语乐坛重量级新生，23岁全域女声许丽杰首张个人专辑《不就范》，第二波主打《全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哎呦，我在浴室滑倒了，快来扶我一把呀！ 妈妈，浴室的地板怎么那么湿，害我滑倒了啦！ 浴室防滑的问题就交给壁虎防滑，采用日本德国原物料 SGS 检测，环保无毒，只要在地面轻轻一擦，等待15分钟，美观不改变，就能有效防滑哦，效果还能维持一整年。 壁虎防滑，越湿越防滑，各大网购平台及全台家乐福安心贩售中。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听他的声线像 butterfly 魅力摇摆，蔡嘉玲创作专辑《小心眼》11月1日骚动发行。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新歌，叫做《贪心》。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Hello， 马克、玛丽，下午好。 下午好。 哎，我是新庄的 Logan， 还记得吗？ 金刚狼啊。 对，没错，因为你没有听出来，玛丽马上说、啊、金刚狼啊。我想跟你们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尽量不要喝外面的饮料 哦， 不管你是手摇的还是他强调说什么限号的，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在卖所有饮料店的原物料，是连锁总部的都有，那基本上我看到了，其实 是德国的麦子吗？ 不是不是，是我们现在就是其实饮料店的他们的原物料，其实有些是很 OK 的，但是其实绝大部分都有防腐剂。那防腐剂之外呢，他们所谓像有强调现泡的那些，其实他们的卫生环境并都不是很好。 哦，你说后面厨房 后面你看不到的，对，因为我们看得到，啊，顾客看不到。其实他们很多煮好的茶什么，其实全部都放在地上的。那你知道他们的卫生环境几乎啊，你那种原物料的地方哦，蟑螂老鼠都非常非常多，而且我看过所他们的囤货区的那个老鼠屎是满地，那个蟑螂哦， 哪一间那么夸张啊？ 不能 讲，这是很普遍吗？ 是， 就他送的那几间是啊， 因为我们有做好几家连锁总部，所以这种东西其实这是良心上，其实我不应该讲嘛。本来我想在那个认罪专题去说我有罪，可是我想一想，还是就是公开呼吁， 不是良心上才应该讲吧？因为工作而不讲，这才对不起良心吧？ 那因为看了实在是很有感触啦，而且你看，为什么绝大部分哦，夏天如果卫生局去抽烟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冰块几乎都是不合格？你看看他们所有的收银员，他们不管做了任何事情，然后也没有去做手部消毒，直接就去铲冰。对，这个表面上你们看得到， 可是几乎我们所有消费者都不去重视。 嗯， 对啊，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 嗯， 这是最好 的。好的， 没有错， 谢谢。 今天谢谢你们，谢谢，拜 拜， 拜拜。 怎么办？这样要减少喝饮料吗？广播女神。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画面的震撼辅助，就是你真的让我看到那间，就是 很不 OK。 因为现在听你也不知道是他那几间的个案还是什么的、啊 所以就是如果亲眼看到了以后，你就想说，哦，这一间以后不行，然后你就喝其他间、 嗯， 然后除非每一间其他间你都看到都很不行， 认命。 嗯。又是一个现场版，02-3633-9955。待会呢，在下一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哟。 欢迎大家早点打。你知道为什么青春之歌大家都很爱在最后两三首的时间的时候开始疯狂涌入？ 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时间播放大家的歌曲了。好哦，所以就提早预告，欢迎大家提早打给我们，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密室逃脱》。

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下午协商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复委审查其程。朝野党团决议，苏贞昌11月12号下周二到立法院会报告备询，如果顺利，预计最快11月13号交付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至于特别预算通过时间以及发价书签署其程，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在协商会议当中指出，现在发价书草案已经来了，期盼12月中旬立法院停会之前，预算能够三读通过，年底前两周签署正式发价书，明年美方才能准备生产。此外，今天朝野协商也讨论到这个会期的停会日期，民进党团和国民党团倾向12月17号，亲民党团没有意见，时代力量说要带回去讨论，现场没有结论。中共国台办公布会台26条措施，内容包括台胞可到中国外馆求助或者是申请旅行证件。外交部今天强调，这不符合中华民国法律，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有护照条例，我国人如果申请中国护照就将丧失台湾公民权利，台湾护照也会注销。外交部强调，外交部在海外都有代表处和办事处，外馆提供亲切有效迅速的领事服务，也有紧急联络和外交部24小时急难救助中心，一通电话可以提供更好协助，国人在海外向中国使领馆求助的需求很少。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证实，川普政府准备在本周推出新的措施，限制寻求庇护者在美国工作的能力，进一步阻止他们进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这项尚未定案的新计划将规定，寻求庇护者必须进入美国至少满一年才能申请工作许可。根据原来准则，外国人提出庇护申请150天后就能申请工作许可，使他们在等待移民法官决定期间能够工作。但是等待移民法庭处理的积案太多，这种申请现在都得拖上将近2年才能裁决。根据了解，新政策主要是对向美国寻求庇护的墨西哥家庭。自2014年来，向美国寻求庇护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可是今年5月以来，中美洲移民减少，墨西哥移民却有增无减。美国总统川普加征欧盟钢铝材惩罚性关税，欧盟今天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申诉。根据1962年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进出口。川普去年加征欧洲进口钢材25%关税，铝材10%关税，好几个钢铁出口国共计向 WTO 提出了9次申诉，最后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与美国达成最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撤销了诉讼。WTO 专家指出，欧盟和美国的争议，世贸组织在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之前不会裁定，意味着最终裁决可能在明年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01点，涨幅1.76%，来到2325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214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3点，29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6点，99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8点，276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24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7点，指数11644点，成交金额1528亿。 台湾羽球女将戴资颖今天在中国福州羽球公开赛迎战西班牙好手马琳。戴资颖第一局21-16先取得点，马琳今天状况不好，第二局直接宣布弃赛，戴资颖取得16强的入场券。台湾另一位女将白玉珀今天大爆冷门，21-13、18-21、21-19击败了今年世界羽球锦标赛的金牌得主印度女将辛杜，闯进16强。东北风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大台北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最好的时机，往往需要等待。VOLVO 全车系车展优惠即刻启动，不用等待。现在入主 VOLVO 全车系，搭配灵活分期优惠，最高半年免月付，指定车型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抢先一步拥有 VOLVO， 怎能不心动？即刻体验最好时刻就是现在，速驾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在台南发现日本宫城县工艺之美，木芥子、玉虫图、白石喝汁等传统工艺品首次来台展出，12月22号前，欢迎到台南总爷艺文中心参观和风文化祭。本活动由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承办。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玄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玄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我是伊祖黄义如。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12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广播女神为了自己的裤子而烦恼着呢。 因为味道真的太重了，就是导致于我今天出门我不能动，因为我一动有风形成，我裤子的味道就会往上窜，我就会很想吐。 那是什么味道？就是洗衣服没干霉的味道那种？ 不是，是我现在 毛料， 我家很像活在一个打翻的香水瓶里面。 哦，是香到太臭了， 是香到你鼻子痛，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这些衣服只是放在我家的空间里面而已， 所以每一件都这么臭， 就是 对，每一件都这么香，应该这样讲，香到鼻子痛。 除了我房间以外的衣服，只要放在外面的，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今天就是已经觉得，我今天一开门就觉得，我家怎么了？这什么什么？这是哎、欸，你每一口呼吸都是鼻子刺痛的香、欸，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太痛了。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再过一会儿再忍一下，再忍一下，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就说，你都没有闻到吗？这个香味是怎样？ 哦，这是他在对他的妈妈讲话的口气。 哦，那个香，我也不知道，那个香子这边你来看看这边的。我也不想过去看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怒气冲冲穿了裤子就出门。可是你知道，你开车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的时候，无处可逃，逼得我在某一个 长达90秒红绿灯，我拨了一通电话回家，怒骂，我就说现在你把那个窗户全部给我打开，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万一我房间现在房门是打开的，你知道那个香味大军所以慢慢 渗入你的 房间，渗透到我房间内。你那个窗户不打开，人在里面是会生病的。 这么香， 我现在要过去，然后我裤子砰砰砰给你闻，看那有多夸张。 好。 欧巴的青春之歌。 还好吧。 你要想这个程度的香味，只是那个东西放在那边，只是放在那个空间当中，但我还没有揪出这个源头是什么，我没有空做这件事情。 大家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哟，02-23-63-995。02-23-63-995，今天的青春之歌有谁要来点播跟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呢 ？Hello， 你好。 嗨，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姓张， 张小姐。 对， 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那个草蜢的《爱不怕》。 哦， 爱不怕。 哦， 对。 那有什么故事呢？ 应该说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很爱的歌，然后就只要听，就然后草蜢就会想到高中那段很快乐跟朋友同学的时光。 好， 所以你们一群都喜欢草蜢？ 也没有，就是很喜欢那首歌，很热闹的感觉。 哦，只是爱那首歌。 哇塞巴阿拉巴噼里啪啦，爱不怕爱不爱不。 好的， 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台中小张。 小张。 小张青春之歌是？ 黄杰的《我比他好》或刘德华的《一个人》。 哦，二选一是不是？ 哎，对对 对, 对。 那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是什么？ 好，我比他好，黄杰的歌。 那这首歌的青春故事呢？ 故事啊， 你比谁好啊？你说。 以前。以前应该这样讲，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看他跟女生聊天的时候，不敢连双眼正视的女生，会脸红，然后讲话又结巴，然后又比较木讷。 嗯， 然后看到那个比较漂亮女生或是自己心的女生，然后跟那个垃圾男生交往，其实里面就很堵啦，说哇，怎么遇到这种烂人？ 怎么会没有张开双眼跟那种垃圾在一起？ 对，然后那我们会专门会来把学妹那个学长，我都很看不起，学姐不敢追，同届的又。打不到，然后只会来打学妹。 那你成为学长之后，你有去打学妹吗？ 不会，我不干这种事，我只会打学姐，打学姐才有成就感。 哎呦， 对， 学长还觉得这个学弟是个垃圾吧？没事，跨越那一条鸿沟到我们这边来干嘛？ 那表示你们学长都不厉害，不够厉害，那学姐被人家追走了，怪谁了？ 男生的青春期也是蛮多小剧场在心中的。 啊，也对，是。 好， 对，对，没错，这是我的青春之歌。 好的，待会送给你。 对，好，谢谢， 拜拜。 像回忆的冷漠心碎。不要忘记你的未来，千万后悔。爱不怕，怕不爱不怕，爱不怕多，怕不多，多不怕，请打开，打开心，勇敢去爱，爱爱爱，永远爱不怕。 不怕不怕，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嗨，你好啊， 嗨，马克， 嗨，你是， 你好， 我想点那个， 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张张， 张张， 对， 今天连三张， 真的，对。我想点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哼，这是你什么时候的青春之歌？ 国三吧。 嗯， 张张，你是不是小幼啊？ 不是。 哦，国三，然后嘞？ 然后我觉得，因为你们昨天在讲那个朋友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突然因为有朋友去当兵了，然后就觉得。突然觉得很感慨。 旁边那个人是你 同学朋友？ 你现在还在念书吗？ 对， 大学生。 算是，对， 算是。那什么时候算是，什么时候不算是？ 有上学的时候算是，没上学的时候不算是。 对、 啊、你现在是没有课？ 对，因为这周期中考。 所以你跟你朋友现在在哪？ 期中考，麦当劳。 在麦当劳念书， 来麦当劳吃饭。 好哦， 谢谢，我超久没扣音进来，哦，好紧张。 超久没扣音进来。 对啊。 好， 再见喽， 拜拜。 谢谢，拜拜。 我感觉到你的手犹豫的放掉，又紧紧捉牢，爱变少，分不清谁忽然失去依靠。 爱不怕，永远不怕，通通不怕。02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台北。 台北的。 就叫台北。 好，台北，你的青春之歌是？ 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 是因为那个电影吗？ 不是， 那是 因为这三天要帮中华队加油。 哦，这三天要帮中华队加油，棒球。 啊、对，好的，希望能复制2013年的时候。 好的，可是这跟你的青春有什么故事呢？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没有关系。 那、发现了吧？ 再见喽，台北。 拜拜。 好，拜拜。 黄义儒表示，哈喽你好， 马克玛丽好， 悠悠你是谁？ 我是 Marky。 嗨 Marky、 我想点播一首跟蝙蝠侠有关的歌，因为我等一下要跳班去看小丑。 哦， 二刷。 已经二刷。 OKOK、okay, okay, 那蝙蝠侠歌你要点什么歌？ He's from a rose。 OK， 然后这首歌，对，因为这首歌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看蝙蝠侠，所以就印象非常深，还很小的时候。 好的。 对， 为什么会 二刷？谢谢马克嘛。 为什么会二刷它、 因为我就上次看了之后，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很阴暗的戏、然后上次看了之后回去看很多就是各方的影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自己没有看到， 想再看一次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很好。 那你现在记得些什么很细节的部分，就是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也算 是会剧透。 也算是让你自己就是你知道重新复习一下然后进去看吗？会剧透吗？ 我觉得好像会有点剧透，因为 玛丽你看过了吗？ 看过啦。 OK，那没关系，那你可以剧透。 那接下来大家怕剧透的就是静音一分钟嘛。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一些是真实，有一些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他可能是自己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有精神病嘛。 对啊，对啊。 然后我看了一些影评之后，就是发现其实一开始他看医生的时候，就是他去心理咨商的时候，那一段好像是假的，就他自己假想的。然后可是因为我第一次在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是这样，一切就是你觉得太正常，然后你反而会忽略到很多事情。对。然后有一些人就说，他其实那时候是什么在医院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很多很多细节，我现在有点忘记影评了。 那你这样去看，你真的会有 get 到新的体悟吗？ 刚刚那一段其实讲的也是有点模棱两可，好像是这样吧。 然后还有看过影评，就是。就是他演戏就是很用心啊，比如说包含他在走路逃跑的时候，其实他都是用小丑的姿势在走路，除了最后他真的觉醒的那时候，就他的姿态其实就好像还蛮值得看的。 光他，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还有肌肉的控制，就我就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那是 精彩， 那是超过一个舞者跟特技演员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是可以把自己整个身形都改变，好恐怖、 哦。对啊，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只用手的地方，就是有人说他有时候是用左手写字，有时候是用右手写字，然后好像是用左手写字，就代表是他的里人格 哦，小细节。 然后像 对、嗯，所以其实他拿手枪也是左手拿手枪， 嗯 嗯，所以你就要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他每次用不一样的手，是不是代表不一样的意思，这样子。 对，没错。 OK， 期待， 很精彩， 期待你的二刷，然后看有什么新发现再告诉我们。 嗯， 好哦，谢谢马克玛丽， 拜 拜， 拜拜。 青春之歌，

3:34，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背后有什么青春故事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 好， 你是？ 我想要点播1976的《烟火》。 你是谁？ 啊？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文学少女，很久没打来。 文学少女， 我已经上班了，上班少女。 上班少女1976烟火有什么故事吗？ 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乐团， 喜欢的人，喜欢的乐团。所以你是因为那个人认识这个乐团？ 对，因为我觉得很冷门，但是意外的很好听。 那你喜欢的人后来跟你怎么了？ 就是他性情。类似啦， 哈， 被灌醉。 你说你被捡尸这样子吗？ 有，对，他是预谋的，所以我就变成了酒醉少女。 这个太超展开了吧？你说这个发生一次这样子，那你们之后还有联络吗？ 有就是半炮友状态这样，因为他跟我说他喜欢我这样。 喜欢你却没有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他是说跟我在一起，但是其实他很常找不到人之类的。 对， 所以我一直好想要跟你们讲他的事哦，可是我觉得好长又好多，然后又好伤心。 所以这是现在进行式？ 没有，是就是一年前了。 所以这一年来你们就没有联络了？ 还是有 哈， 随传随到。 然后你今天还要点跟这个人的回忆歌曲 啊， 叼住了啦。那这样其实就算现在进行式啊，因为你们还有见面啊。 因为他外拍到，就是 不是啊？你意思就是说他叫你，你会随传随到啊？ 我会的，但是就是他外拍到蛮远的地方工作，所以也不太会见到。 哪里天堂？ 不是阿拉伯，然后再来是成都。 好， 对，就隔一个两个月再来半年，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见到最近。 好， 你很喜欢他是不是？ 对耶，怎么会这样？ 就是鬼迷心窍啊！你应该是有点鬼迷心窍。 对啊，有一点。我要讲一下这首歌，他觉得就是我喜欢的人，他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有太多的押韵。 嗯。 但是因为他觉得很多的乐团都会有， 你说这是你喜欢的人讲是不是？ 对 对, 對， 那我不想听啊！ 你干嘛这样？ 我觉得那个人很糟糕啊，很糟糕。人分享的事情我干嘛要听？ 哇，这以人废言呢！ 当然当然，我就是对人不对事啊！ 哇， 我再找机会写信到马克信箱。 好的，期待你的信，文学少女。 我一定 diss 到爆。 好， 拜拜。 很期待，拜拜。 他同时也很期待你 diss 他 不是，因为你完全听得出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他没有带一些就是不然就他现在可能打电话进来也很兴奋很开心，就是这个会很难过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可以这么能够控制自己，这么能够醒来，这么能够走出来的。 可是因为他很客观又很冷静的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可怕的。 就是我已经知道他其实就是预谋，然后要 他预谋这样对我。 嗯，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在一起，我知道他把我就是当 一个泄欲的对象。 他叫我就是随传随到， 但我就是 喜歡。可你知道吗？他喜欢这个乐团啊，他有快过一个乐团。 但我就是喜欢他。 你有没有在听马克信箱啊？ 我有听啊，但我就是喜欢他。没有细水长流的烟火，闪闪发光的你正在笑着说，别说大道理，时间滴滴答答的经过。等一下，我听到现在就已经经过了过火，然后说都有押韵啊！你在说什么？ 你还把那人讲话当一回事哦？ 都有押韵 没有啊，就是当你在迷恋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吗？ 屎其实有时候没那么臭。 哇，你今天这个愤怒值蛮高的。 本来就是因为我现在裤子很臭啊，我现在其实很躁郁的状态，我觉得很烦。 哎，古亭这边缺少了一家快时尚，你就可以马上去买裤子穿 上。我刚刚是真的有想过。 对啊。第一段不是就讲了？ 我现在就认真的听了嘛，我反省我自己，就他真的说他说的是真的，没有啊，跟着哦哦哦，到现在都在哦啊。 有小换了啊，就是有尾巴的 O 跟那个 O 两个 O 的换啊，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对，听起来是都一样了。0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玛丽好。 你好， 我是阿光。 嗨，阿光。 我想点那个庾澄庆，很久以前的歌了，叫《管不住自己》。 嗯嗯 嗯。那是对， 这对以前那时候家里刚买车的时候，我也刚考驾照。 嗯。 然后他的歌词有一段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每次开车刚好就是在这种地方，就有点想要耍帅这样。 嗯， 去山路，然后就去想要甩，可是好像技术又没有到那边。 嗯， 然后就甩，也甩不过去， 就撞到， 撞到没有。就有一次带几个朋友吧，从那个阳明山下来，然后就中间就切出了一台奥迪的，我觉得我看出来那个影子是女孩子开的车。 嗯， 她开得很快。然后又很刹，一直在我前面一直超不过去。 嗯， 我一直想超他，然后又超不过去。 嗯， 然后音乐又这么然后我又超不过去，然后就我朋友在笑我，然后到了山下我就很堵了，我就叫他们全部下车。 好凶哦！ 就是更小更皮皮。 对， 你自己也知道那时候很屁 啊， 你自己也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太屁了。 就突然就是。他们就一直水一直亏，然后亏到我就很火大，就是， 嗯， 到山下叫他们下车，人家想一想会蛮好笑的。 那下车以后嘞， 我就走了， 就开走了。 对啊， 哦，你是叫你的损友们下车是不是？ 对啊， 哦， 弄个阿乐 key， 弄个阿乐 key， 差不多这个口气。 OK， 好，送给你，管不住自己，真的是管不住自己。 年少轻狂， 嗯，因为我刚刚还在想说，哈，你因为这样，然后就叫前面的人下车，这样也太坏了吧？ 哦，那真的很凶， 对啊，而且常常就是这一种的下场，会发现前面人比你凶， 更凶， 最后你真的很丢脸，是管不住自己的代价。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佳佳的《不想认输》。今天的哥哥妹妹有一次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好， 喂， 你是？ Hi, 我是 Ruby。 Ruby 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是那个 Want 的《直到世界的尽头》。 谁的《直到世界的尽头》 ？Want，Want，WANDS，WANDS，嗯。 WANDS 哦， 是乐团那个灌篮高手的 第二首片尾曲。对啊，就灌篮高手主题曲。 Oh. 我要找一下哦，这个。 嗯， 好，这首歌为什么？ 因为从小时候跟着表哥看那个灌篮高手就很喜欢、 嗯， 然后高中的时候有跟学长们一起拍了他们某一个作业的，算是重演加恶搞， 嗯， 片头加片尾，然后就觉得当时很青春很有趣这样。 嗯。 然后后来又有在为了新版《灌篮高手》的海报重新买了整套漫画。 新版的海报 就是它有重置那个封面 哦。 嗯， 整套有几集啊？ 新版的，哎，新版是几集我忘了，二十吗？ 哇，那个漫画应该要好好保存哎。 对，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看。 而且重点是台湾太潮湿了，漫画很容易发 黄。对， 希望你可以好好顾好他、嗯、 好 好，拜拜喽， 谢谢，拜拜。 最近呢，电视台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重播了《灌篮高手》。 好， 我这一次是真的明显感受到那个档案真的是播太多次了，就是我觉得那个画质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嗯， 但我还是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你说《灌篮高手》？ 对啊，就那个还在好一开始哦，就是樱木还动不动每一场都午饭毕业那个时候，然后一直在询问说，到底要怎样才能不犯规？大猩猩，你能不能教我不犯规的方法？然后就叫他乖乖抢篮板球，他也不乖乖的抢。你说我这些东西你都看过几亿次了，但还是觉得，哎，朋友还是老的好，看了还是很开心。这首歌是不是很难找到？ 嗯，因为 自从那个动漫业， 哦，对啊，动漫的资料夹完全被删掉之外，有人把笔电的 YouTube 还有网页的声音都关掉，所以我现在打不开啊。 Oops， 那也不能播一首动力火车，是不是有个版本？但是他应该是不会想要听动力火车那个版本吧？ 嗯，对，真的就是没有声音哎，都是的。 因为你把它已经关，全部关掉了。 跟大家说声再见 ，You're awesome， 明天见， 拜拜。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We could let our friends crash in the living room.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译记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正式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我的小腿好痒，常常抽筋、水肿，怎么办呢？ 痔疮让我肛门疼痛、排便出血。 哎，痔疮和静脉曲张问题就交给口服静脉活化剂艾欧富隆摩一定，一天服用两颗就能有效缓解相关静脉疾病，痔疮跟静脉曲张都一样有效哦。 美食化学制药艾欧富隆五百毫克摩一定，咨询专线0800025188， 卫部药书字第026665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9033。